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白安逸是一个呼吁自由的人，又有着学者的固执，因此被认定为不安分子，常常遭受电击。他往往在电击刚开始就因为巨大的痛苦昏厥过去，醒来时已经被重新关回胶囊。有一次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的手臂被烧焦了一大片，疼痛已经感受不到了，残余的唯有麻痹和烧灼。他穿着束缚衣，上半身动弹不得，只能闭着眼睛用脚在地上缓缓踩踏。他隔壁有一个烫着飞机头的年轻人，因为被抽了 500cc 的血，被特准回来休息半天。见白安逸醒了，飞机头同他搭讪： 小哥们，你也太猛了吧，有本。 白安逸认为他是在说自己和主理人谈判的事情。主理人是指在这里穿着藏蓝工作装的工作人员。白安逸客客气气地说： 没有。 飞机头看他的脚缓缓在地上移动，便问道： 啊，你在做什么？ 我现在踏在木行上。 啊？ 白安逸挪动着脚，心中有一整幅星空图，自言自语： 我跳过几道彗星，来到土卫十五上，土星就像一颗宝石，我接过土星风暴，红黑色的土星风暴当作披肩披在我身上。 这样的想象能减轻他的疼痛。飞机头看他嘀嘀咕咕的，竟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，便一言以蔽之概括道： 神经病。 在监察机构里疯了的异能者有不少，这些人往往被运上隔离室不知所踪。白安逸曾向主理人打听过他们的去向，回答则是记录簿上的又一道记号。或许是因为白安逸格外难搞，他的主理人格外厌恶他，甚至是有意针对，延长了他的囚禁日期，理由是他没有诚心接受改造。后期白安逸也老实了一些，学会了用沉默对人，只用心去反抗。时间就算过得再苦，好歹也是一分一秒流逝了去，他的囚禁之期总算要满了。眼见一切要结束，白安逸已经不期待后半生的自由，只希望导师能够为他说情，让他能够留在实验室里继续研究，哪怕只是打下手而已。导师对待异能人的态度足够开明，应该不会。他临睡前的这番遐想被突如喷注入胶囊内的催眠瓦斯打断，不及细想，他便沉沉睡去。沉睡去前，残留的意识只能捕捉到一丝震动，他们用来睡眠的胶囊被人运走了。他丝毫不知自己竟是陷入了另一个彻头彻尾的噩梦之中。石小池读取世界线的行为被无情打断，载着他们的卡车压上了石头，往前纵跳了一跳。胶囊里钢铁头箍固定着他们的头颅，只要有细微的挪动，就会像太阳穴发出电击脉冲波，电的人眼窝发麻，头痛难耐，口水的分泌激增，甚至会控制不住地从嘴角溢出。在颠动中，一阵疼痛的吸气此起彼伏。另一个胶囊里，一名瘦削的女孩身体很轻，因此震动幅度比其他人更大。她头痛难忍，破口大骂道： 操操！ 颠动过后，一切归于寂静。对面的魏十六还在等待白安逸的答案，他问的是你是什么，指的是你的能力是什么。尽管还不知道他们会被运往哪里，池小池已经迅速生出了心芽。 不如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。 在白安逸的记忆里，监察机构内严禁交流成员超过五句，被囚禁的异能人里也有吃过几次苦头就洗心革面，一力为监察机构做打手，渴望借此立功的好犯人。因此机构内常年一片寂静，有可能相处数月也不知道对方的能力是什么。更何况池小池搜索遍白安逸的记忆，里面没有一个叫做魏十六的人。这一车的人，他只有两个熟悉的面孔，一个是那刚才疯狂骂娘的少女，另一个是一名看上去蛮沉稳的大叔。魏十六嘿嘿一笑， 这么警惕啊，夏江。 说罢他停止了吮吸糖果，把那硬糖咬在牙齿间，亮出了他的真面目。那是一枚奇怪的二十面骰子。魏十六又把骰子含回嘴里，咬糖果似的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，含混不清的。 啊，我已经展现出诚意了，就看你。 石小池一笑，抬手指了指自己的眼镜。魏十六一愣， 眼镜做什么用啊？ 池小池镇定自如地和他打太极。 这和你的骰子一样的用处啊。 有心眼啊，我喜欢你。 方才破口大骂的少女叫叶欢，脾气显然不很好，听到这二人叽叽咕咕便不耐烦道，你能不能闭嘴？ 不能，我为了不闭嘴已经在那狗屁机构里多待了六个月了，这是很可贵的品质，你不能剥夺。 在他们两人拌嘴时，池小池再度开启了世界线的接收。就在同时，运载他们的车辆缓缓停下，嗤的一声，车内的胶囊统一自动开启，束缚服也自动弹开了扣子，有新鲜的空气大股大股自外涌入，冲淡了胶囊内部内循环的机油味道。当然了，对池小池来说，这个世界里里外外都脏得让人不忍卒睹。他们自由了？距离卡车车门最近的胶囊里爬下了一个满头脏辫的年轻人，他抹一抹脸，鼓起勇气一把推开车厢后门。金色的阳光瞬间涌入，取代了车厢内的小灯泡，麦芒似的针刺感让车中众人无不闭眼，眼睛敏感些的还会流泪不止。但那年轻人却满脸流着泪，喜悦地滚下了车。是自由的空气，自由的。他趴在滚烫的土地上，贪恋地呼吸着那被阳光翻烤出的土腥味，泪如雨下。 我自由了，我…… 喂，喂喂喂，听得见吗？ 他还没来得及感叹完毕，就听到头顶传来试音声。池小池从卡车上探出头来，注意到还有其他十辆同样的卡车，共计十一辆停在了一片荒原之中。荒原之上草木生烟，但远远能听到波涛拍岸的巨响。池小池皱眉， 哥，这样正常吗？ 不正常。 池小池脑中的世界线滚动着和外面几乎一模一样的播报声。 各位异能者们，恭喜你们已经结束了初步的试炼，但很遗憾，人类依旧无法信任你们，信任你们所拥有的能力。 听到这样的话，隔壁车辆上立刻跳下人来去检查驾驶室，然而拉开驾驶室的门，他看到的是无人驾驶的自动设置。 放心，你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假。 那播报声里不含一丝感情， 包括你们走出舱门来到外面也都是虚假的幻觉，现实中的你们仍然躺在舱中沉睡，只是接入了一种特殊的设备而已。 池小池反应很快， 是那个头盔的功能。 播报声继续道： 你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理解为一场全息游戏，这是对你们101名毕业生的测试，参试者一共101名，全部到位，生命体征正常，可以投入使用。